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两次课堂里面，我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的生命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述说自己的故事，比方说每次碰到读者，他们就特别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尤其有的时候在一些见面会上好几百人呢，可是有些人抓着麦克风就不肯放，一直在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他们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要求大家，在第一次的课堂我们谈到这个故事话题的时候，就先把你的故事都写下来。第二次我是要求你们把这些故事的情绪给列出来，列出情绪来是要让你看到你所讲的故事下面有哪些隐藏的情绪在那里，让你自己看个清楚，能够去感受到。同时我又要求你们把自己的故事改写，用一个新闻记者报道新闻的角度，从第三者的公正立场来诉说这个事件，看看这个故事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我们第三次谈到生命故事这个话题，你的故事应该是比较没有情绪色彩的了。现在我就邀请你找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嘴巴很紧的，是支持你的、爱你的好朋友，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反正就是一个你很能够信任的人，你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们，看看你的感受还会不会像以前你第一次分享这个故事或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么激烈了，看一看这个故事对你的影响还有多少。有一次课堂里面，老师就叫我们写下自己生命的故事，然后他叫我们找人去诉说自己的故事。他第一次叫我们找一个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地跟对方诉说我们的生命故事，有些人还哭得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第二次他又叫我们再找一个人再去诉说同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故事说了一遍。第二次说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情绪都已经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委屈和眼泪，也没有那么多的悲伤和愤怒了，好像真的可以跳开那个故事，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想到第三次他又叫我们把第三个人再找出来，再把故事说一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很厌烦了，尤其我心里想，他要是再让我们找第四个人去说这个故事的话，我当场都要吐出来了，实在说不出来了。其实第一次说故事的时候，就真的有同学情绪激昂吐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故事真的被我们压抑了很久很久，情绪随着这个故事也被压抑下去了。所以当我们诉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而且声泪俱下，很多压抑的情绪就都上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阻挡它了，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呕吐。当然有些人会狂哭，这也是一种发泄的状态。可是当你把同样的故事说了三遍，如果你要再说下去的话，其实你也是会想吐的。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嘛，不要再说了吧，没什么好说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为大家提供了这个关于生命故事的三堂课，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在唤醒这个阶段，能够看到自己是怎么样活在过去当中，把过去的这些委屈的故事在现实生活里反复的诉说，好从中获取所谓的痛苦的快感。其实这是很病态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如果自己有这种行为的话，一定要能够去看见，并且要修正。比方说我的母亲，我相信很多的母亲都是这样子的。老一辈的人好像一辈子过得很苦，所以呢有一肚子的委屈，每次都喜欢把过去的一些事情拿出来讲，而且那些过去的事都是穷酸的、刻薄的、被虐待的、被鄙视的、被欺负的、被瞧不起的、被不尊重的，别人都是恶人，他很可怜，他是被害的， 他是受虐待的，不被尊重的。他每次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招架，情绪可能会随着我的母亲起舞。可是后来学了灵性成长，慢慢心理强大了起来以后，我就发现我不想听他说了，也不想讨好他，也不会受他影响了。我就看着他跟他说，妈，你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别人喝过的水倒出来给你你都不要，你特别特别有洁癖，各种古怪的洁癖都有，可是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内在这么没有洁癖呢？这些过去的垃圾都已经腐化的了，而且都是臭味连篇的，都埋在土里头了，可是你每天都要把它们给挖出来，挖出来还不打紧，拿出来闻，拿出来咀嚼，咀嚼就算了，你还要喷向别人，让别人也闻到这个臭味，这样子有什么意思呢？我很认真地问他了以后，我就发现我母亲真的改变了很多，至少他会意识到，哎，我又在爬粪了，我又在爬垃圾了。当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理性而且归于中心的，并没有任何责怪他的意思，我只是用好奇的方式去询问他，为什么这么洁癖的人对自己的内在却丝毫没有洁癖呢？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今天也能够看见，在唤醒这个阶段，你一定要看见自己是不是在过去的生命当中不断地爬粪，不断地爬垃圾，把这些故事拿出来反复地诉说，证明自己是委屈的，是不被爱的，证明自己是受害者。这样对你的生命有加分吗？你花在诉说这些故事、感受这些情绪的时间和精力，你觉得花得值得吗？如果你把这些时间拿去陪伴一棵树，看看蓝天白云，去散散步，帮一些人做一些事，去锻炼身体，或是去做一些付出，当志愿者，你会不会得到更好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报酬呢？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你同样要说话，你说一些抱怨的事情，到过去去爬粪爬垃圾，或是说一些正向有能量的话，哪一种更好呢？或者你可以跟一群喜欢读书的人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共同讨论一本可以让我们身心都健康的书，你觉得呢？亲爱的，你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我邀请你把这些故事找一个人说三次，或是找三个人说一遍，看看你还有没有兴趣再说下去了。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亲爱的，让我们放下他们吧，让我们往前走，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最好最对的事情上面，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值得，不要再浪费了。祝福你，今天就让我们带着放下过去的决心，好好的在音乐声中陪伴自己一会儿。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